随着炎炎烈日，防晒又成为了时尚爱美人士的主题。近日，武汉纺织大学开发出了一种具有永久抗紫外线功能的棉纤维，相对现在寿命较短的防晒衣，未来将有望实现衣物的永久性防紫外线。现有防晒衣的材料都有哪些缺憾？这种新的防晒材料防晒的原理是什么？为何能够做到永久防晒呢？长期穿着这样的布料对身体会有伤害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晒不透的新衣服。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北京时间20:21，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大家好，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今天呢是2016年的7月2号，我们先来回顾呢在科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就在这一天发生了。2002年的7月2号，南水北调工程开工典礼举行了。南水北调工程呢，顾名思义，就是把中国长江流域丰富的水资源呢抽调一部分送到华北和中国的西北地区，从而改变中国南涝北旱以及呢北方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局面的重大战略性工程。南水北调呢工程有东线、中线和西线三条调水线路，总投资额5000亿元人民币。现在呢南水进京都已经实现了，我们喝上的不少的水啊都是从南方来的。除了南水北调工程在今天开工以外啊，还要和大家说一件事儿，是发生在呢1992年的7月2号。在这一天呢，加拿大北方的鳕鱼场啊，历经了500年的运营之后呢，因为捕捞量大幅的萎缩，萎缩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时候呢，捕捞的鳕鱼量已经下降了99.9%，20000名的加拿大的渔民呢，因此是失去了生计。加拿大政府啊，原本是想关闭捕捞场呢，让这个捕捞场休养生息一段时间呢，可以来恢复鳕鱼的数量。但是鳕鱼的渔业一直都没有任何的起色，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原来呢，这里的居民啊，喜欢捕鱼是捕大块头的鱼，当然了，但凡是捕鱼大块头的，都是深受渔民的喜爱啊。但就是因为呢，大块头的鱼呢都被捕走了，这鱼的体型啊，逐渐就走下坡路。很多鱼呢，为了能够让后代尽早的繁殖出来，鱼的体型在没有长成熟的时候，它的性就已经成熟了。性成熟呢比较早，繁殖速度呢理论上是可以增快。但是啊，在这片渔场当中，却发现了一个神奇的现象。原来呢，在海洋的食物链当中啊，鳕鱼呢曾经呢是底层甲壳类动物和上层鱼类的主要的捕食者，但是呢鳕鱼减少，中上层鱼类的数量呢就已经是大大的增加了，从而呢变成了鳕鱼的捕食者。过去呢鳕鱼吃它们，现在变成了鳕鱼被它们吃，鳕鱼的卵还有幼鱼呢都被这些捕食者呢所吃掉了，所以这个地方的渔场呢就此就再没有恢复过来。过度捕捞和生态失衡的结果是影响到了加拿大的鳕鱼，现在也已经影响到了全世界很多的渔场。七月份到了，中国东南沿海的很多渔场又开始进入禁渔季了，也希望说禁渔季结束之后，渔民们可以有更加丰厚的收获。但是丰厚收获的同时，也不忘保护和反哺大自然。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刚才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今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接下来呢，玉龙再和您唠唠嗑啊，有一些什么新技术和您来聊聊。先来说一下呢，关于通过口鼻纹路来管理奶牛，这是什么情况呢？准确的来讲，这是电子识别技术呢，给现在畜牧业的生产带来的一个好处。 对于呢畜牧业而言啊，确认奶牛个体的身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只有你确认了这只奶牛是这只奶牛，你才能够呢相应的安排它什么时候挤奶啊，给它吃药啊，喂饭啊。过去呢我们是依靠呢吊牌啊，纹身啊，耳环这些方式来确认奶牛。不过呢埃及的一组科学家呢最近研究了一种新型的生物电子识别系统，提高呢奶牛识别的准确性，并且呢减少对于这些家畜的伤害。这套识别方法啊有点类似于人的指纹的识别，只不过呢对于奶牛的耳口部的纹理进行了识别。每一只奶牛都是独特的奶牛啊，正是因为呢它的独特性，所以呢它的纹理也是有所不同的，这个和人类的指纹是非常的像。其实呢早在啊二十世纪之初开始呢，就有人尝试用纸墨，就像那个踏字儿似的啊，在耳牛的口鼻纹路上面呢进行比如说抹点什么墨水啊，然后一张纸糊上去啊，就等于说像人类去按一个红纸印儿一样来确认奶牛的身份。现在呢可以通过电子技术来确认哪只奶牛是我们真正想要的奶牛。说完了奶牛，接下来呢再把目光移到德国大众汽车制造商。说到这家厂商啊，最近日子不太好过，因为呢最近在大众的汽车工厂发生了一起命案。这个命案呢有可能会记录在人类的科学历史当中，成为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页。这个命案是怎么回事啊？是世界上首起机器杀人案。在德国的大众汽车工厂啊，不久之前呢一个机器人杀死了一名22岁的工作人员。这名男子呢是在上个星期一死于呢法兰克福北边100公里的德国包纳塔工厂。当时啊这位工人正在调试呢静止的机器人，突然呢这个机器人就把这名男子抓了起来，并且把他扔向了一块金属板。由于呢这名男子伤势过重，不久之后呢送到医院就不治身亡了。根据呢初步调查的结果啊，工厂的机器人呢并非是发狂，有可能呢是根据人工操作失误所导致的，但这仅仅是这家汽车生产厂商的新闻发言人对外呢所透露的信息。但实际上的情况是这样，当时啊这机器人呢是正处在安装的状态，准确的来讲还没有人用过它。有人就说这是终结者那部电影当中的出现的角色天网在对我们进行提醒了啊，也让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目前世界上已经有人因为机器而死亡了。大众汽车的发言人呢说啊，这个事儿正在调查当中，也拒绝呢透露更多的事情的细节。但是呢德国媒体说了，目前呢检察机关正在考虑诉讼，但究竟起诉谁还不知道，是起诉这家机器的生产厂商，还是这家汽车厂商，还是起诉谁呢？另外呢还有报道啊说，出事的这名机器人目前呢是被安放在安全铁笼中。在国外的很多网站上，机器人杀人已经引发了很多的联想，甚至呢一名 Twitter 用户啊在说，报道这件事的那家美国媒体的记者，他的名字叫做 Sarah O'Connor， 这个呢和电影终结者当中的那个主角啊 Sarah Connor 他的名字是非常非常相似的，所以啊想一想，这有可能是天网正在向人类发出了某种信号。其实呢关于人工智能对于人类的一些影响，不久之前呢非常有名的大老板啊特斯拉的 CEO 埃隆马斯克呢还捐了1000万美元。这1000万美元呢用来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用在呢美国的一个叫做未来生命研究所的地方，用于限制智能化的研究。现在大家都在去拥抱智能化，但是一些科学大佬，一些呢科技产品公司的一些大佬都认为说应该限制啊这种智能化，谁知道把机器做得越来越智能，人类是不是在召唤恶魔呢？不过这就是经常讲来的科学的进步所带来的一把双刃剑，我们在享受其中的快捷先进各种各样神奇体验的时候，也得要有所设防。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各位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一开始呢和大家说了说最近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进入今天节目的另外一个话题。 雪佛兰换购促销季火热开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即日起，成功换购可享1万元以上高额补贴，专业的置换服务，轻松越级，只为有车的您。详情咨询雪佛兰各大经销商。 伴随着炎炎烈日，防晒又成为了时尚爱美人士的主题。近日，武汉纺织大学开发出了一种具有永久抗紫外线功能的棉纤维。 相对现在寿命较短的防晒衣，未来将有望实现衣物的永久性防紫外线。现有防晒衣的材料都有哪些缺憾？这种新的防晒材料，防晒的原理是什么？为何能够做到永久防晒呢？长期穿着这样的布料，对身体会有伤害吗？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晒不透的新衣服。 学让新闻更有料，欢迎各位继续收听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介绍一下晚上做客节目的嘉宾，我们的好朋友新闻观察员婉乔，欢迎婉乔。你好 玉龙。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呢，我们许久不见的老朋友了，北京服装学院的龚衍老师，欢迎龚衍副教授。你好。 玉龙好，大家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今天啊，我们要和您和婉乔要来说一件事，和很多爱美的女士有关系啊。问问婉乔，现在夏天热了，最害怕的事情是什么？ 晒黑。 你看我刚才选这首歌啊，Black or White， 对吧？ 我希望更白点儿。 对，不是黑就是白，如果不防可能就会黑，防一防晒有可能会变白。 对啊，我经常会被人说，我说哎呀，我怎么那么黑，我真羡慕你的白，然后他们就会哼。因为我天天都打伞啊，他们觉得我是个懒女人。 哎，但是你的皮肤放到欧美来讲的话，还是非常非常健康的，小麦色，多么令人羡慕。 那所以我在中国可惜了了是吗？你觉得？ 那你在这里可以引领另外的一种风尚啊！今天呢，要和你和我们的这位服装学院的老师要来分享一个事儿啊。这事儿呢是发生在武汉纺织大学，他们有一个实验室呢，最近研发出了一种具备呢永久抗紫外线功能的棉纤维，目前都申请国家技术专利了。未来将用于织物生产，可以呢实现衣物永久性的防紫外线。这是不是意味我们未来意味着未来就不用买什么专门的防晒衣，随便一件衣服就会有着防晒的功能？我觉得这个对于爱美的女孩来讲，夏天第一可以省不少钱，第二呢穿什么样的衣服都可以防晒。我听说婉乔最近又买了几件防晒衣是吗？ 对，我今天细数了一下，我们家有四种防晒衣，然后每种呢若干件，我都没敢跟你说，其实只买了一件，不止一件啊。有那种今天也跟这个龚教授说一说，我有那种就特别不透气，长得有点像塑料袋，但是又没有像塑料袋那么的薄啊、这样的啊，但是它是两层、所以我始终认为虽然穿它有点捂得慌， 但是总比黑了好。 哎，对，我即便是我里面都出汗了，我捂出白毛汗了，至少我觉得我白了。 什么叫白毛汗？ 这 什么说法？ 就是捂着、就是一直捂着啊。 我身边也有人，他买那个防晒衣，说还有什么好听的名叫皮肤衣，就等于说你的身上穿了一层皮肤就 可以了。我有两件皮肤风衣 啊，有用吗？ 不同颜色的。我自己心理作用有用， 就看 今天我穿的， 看看你也觉得没什么用。 我今天穿的也是一个防晒衣，是雪纺质地的一个防晒衣。因为什么？它特别好的是，你看我出门，包括我骑自行车，我的这个手、一般衣服啊，防晒衣它都是到手腕的地方，它就是袖子就到这儿。 对， 我的这个是连手都可以盖住 啊、 所以就是这个很贴心。 你现在这两只手特别像两只鸭蹼，你知道吗？ 没有，人家都说像蝴蝶，然后因为是一个花衣服，他所有每次穿这个衣服，同事都会说，哎，你又穿小花来了。这是我最近比较喜欢的防晒衣，因为它比较透气，而且不沾身。 嗯， 不像其他的那个，我一出汗呀、里面就真的确实捂住了。 没错没错。问问龚老师，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具备呢永久抗紫外线功能的棉纤维啊，未来如果说真的啊，像我们新闻当中说的这么顺利，像婉乔就不用买这么多的皮肤衣啊，什么防晒衣啊，是吗？ 好的，那我给大家来普及一下。由于武汉防大学呢也是我们行业的兄弟院校，所以我们很多技术呢都是比较熟悉的。关于它的技术呢，我简单解读一下。首先它有几个关键词，它是棉纤维、第一个关键词叫棉纤维，所以修饰的棉纤维呢，它用了一个叫永久性防晒。所以它的定义是指修饰的棉纤维。那么好，非永久性的棉纤维防晒是怎样的呢？就是说它是把纤维的外面涂上一层防晒的物质， 对， 一般是纳米二氧化钛啊之类的。所以你说到的婉乔你说到的就是说很捂着的，其实很多这个材料是涂上去的， 所以涂上去的有点叫刷漆，所以你不舒服。 对， 那么它的技术，对，它的技术是什么呢？它是把这个这些防晒的颗粒物呢，通过把这棉纤维的中空，因为棉花呢它是植物的，它里面会有空心，所以能够塞进去。 那塞进里面去它还有防晒效果吗？ 所以这就是它的技术所在。就像我拿了一支笔，里面有笔芯，相当于它把这个里面的东西拿出来以后呢，把这个防晒的东西塞进去，所以还是有防晒效果的。所以这种呢叫做永久性防晒。 它塞进去的也是您刚才说的纳米二氧化碳， 是也是类似的物质，可能就加一些包裹物。所以它的永久性是定义在哪里呢？相比原来在表层，它在里面的话肯定不容易被洗衣服啊或者是折叠啊给破坏，所以它的持续性会好。但是请记住，棉花也是有寿命的。 对，洗着洗有时候那个棉服不是什么棉服，就是纯棉的衣服很容易就洗破了。 它这个永久性的意思是在你把它彻底洗坏之前，这个是可以用的。 哦，您刚才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是仔细观察了一下，我回想了一下我的那件防晒衣，我越洗越浅，我现在那颜色就没有原来那么深了。 对，所以很有可能它就是用涂层技术， 外面涂层。 对， 也就是现在应该也没有什么防晒效果了，光捂着我了，是吗？ 那可以退回去再加工一下，也许有效果。 来，拿来我给你刷刷漆。我们家那个前两天刷完墙之后还剩点漆，给你刷一刷。 我那还真是绿色的，你是要给我刷绿漆吗？ 我可以给你刷出这个彩虹色来，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在你的衣服上是不是都可以呈现出来啊？今儿我上网也看了一下，虽然我个人对于防晒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要求，但是我看有不少人就说他买了那个防晒衣，这个防晒衣呢穿的时间长以后，只要你洗或者洗个两次，基本上就没有防晒效果了。它镀在上面的那层材料其实还是很容易就被破坏掉的。 好的，正好借着晚乔刚介绍四件衣服呢，我稍微归类一下啊。从防晒技术上来说，我们刚说的涂层是一种技术。那么在涂层上面又分为呢，它是通过物理吸收还是化学吸收。物理吸收呢，它有点比如说反光、折射这样的一些方法。那化学吸收呢，它就要加一些吸收这些紫外光的一些化学物质，但它本身会分解掉。所以这样的话呢，照的越多，它分解的越多，最后就这个吸收器就没有了。所以这样，这就是两种不同的差别。那么现在呢，提到的皮肤衣呢，这是现在一个主流的。那么它的主要原理是利用化纤，所以它的纤维一般是化纤，所以你觉得很轻很薄。 很轻很薄。 它是用化纤做出来的超细纤维。但是化纤呢，在加工过程中呢，它又加入了比这个纤维还细的颗粒，就是纳米二氧化钛，就把这些东西加进去了。所以呢，它可以做出特别轻薄的薄如蝉翼的感觉，但是确实会有防晒效果。我们检测过呢，有些这种好的防晒衣，它里面的这里面我们就说二氧化钛的含量，它是非常高的，它含量越高，所以它的防晒效果就越好。而且二氧化钛它属于物理防晒， 哦，就也不会对我们的皮肤造成什么负面的影响。 这里面呢，我们要强调一个概念，就是说，加入的东西它实际上有一个安全级别。如果加入东西呢是达到食品或者是化妆品级别的这种化学物质的话，它是对皮肤没有影响的。 即使长时间穿着，对于皮肤也不会有影响。 没错。 您刚才讲的是这个比较负责任的或者材料比较好的，但是我看光是这个防晒衣，晚乔应该更有经验，价格这个是参差不齐，然后产品的名录也是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这一部分是不是会有一些您能给大家提供的一些参考建议，比如说这种一看啊就不行，这一下就晒透了。 应该这样说，就是说首先哈，就是咱们从这个渠道来说，我是建议大家走正规的这种销售渠道。因为那个街边摊啊，包括这个，往往呢会是这些次品，甚至是再生料生产。那么第二个呢，有一个简单的判断，其实衣服呢是可以闻得到的，特别像这种涂层，好的涂层味道都要小很多。但如果假设你买到一些不好的，它往往因为涂便宜，是用一些溶剂型来给它涂上去，因为溶剂比较便宜，一般水性溶剂就要贵。那么达到同样效果呢，溶剂型的成本就要低，但溶剂型的问题就是说往往味道比较大。 是会什么味儿呢？ 你可以闻得到， 肯定不是香味儿， 肯定不是香味。对，但是有点，因为我们专业术语呢，叫 VOC， 叫有机挥发物。实际上现在都在环保，都在要求尽量减少。那么国际通行惯例呢，是每公斤纺织品的 VOC 释放不能超过0.8克。 每公斤不能超过0.8克。 穿在身上没味儿，这衣服应该就 对，应该是穿上几乎闻不到味道。 也就是说，这件衣服我新买来了，如果我一打开包装，我能闻到一些刺鼻的味道，或者是我需要晾三天才能穿的，通常就是您说的这个情况。 往往至少说从它质量上是打折扣的。 哎，我买过雨衣就是这样的。我前年买了 一套雨衣，因为骑自行车上下班嘛。然后那套雨衣我现在放到现在打开盒子里面还是一股味儿。就那种我估计可能是就是像您说的有些问题。 是塑料吧， 所以它也是涂层嘛。 哦， 它也是涂层嘛。 防水涂层嘛， 对 吧？对， 它其实原理上就加工过程都是通过涂层工艺。 我原来一直觉得，您看啊，这个伞其实是有防晒功能的，有防晒伞，对吧？ 没错。 所以说，如果要是真的能特别好的防晒的衣服，它就应该是相当于把伞穿身上了，硬一点的，然后有点反光的，我就认为 挺一点的， 对，挺一点的。我一直觉得这种东西才是真正的防晒的。 好的，说到防晒伞，其实它分里层跟外层，其实有一层呢是起到你说的反光，实际上它的防晒层应该是在里层。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建议呢，不要把防晒伞呢随便当做雨伞去使用，因为时间长了以后，它的防晒层被这种风吹雨淋呢，实际上就会慢慢。 所以防晒伞就是防晒用的，太阳出来的时候用。 对，要不然怎么叫太阳伞呢？ 对，雨伞呢是雨伞，下雨的时候用。这俩如果混用了呢，虽然这个防晒伞不漏雨，但是至少你到时候它这个防晒功能就会打折扣了。 说到这个防晒功能，今儿我跟婉乔在说防晒衣的时候，他还在讲说他那有防晒衣，是你那小绿是吧？ 对。 说那小绿穿到身上觉得特别热，特别闷。 对。 我当时我就觉得，是不是防晒衣一旦穿到身上，你会觉得特别闷的时候，这个防晒衣的效果一定是折扣？不、 啊， 我认为是有折扣的。 是有折扣的。 就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消防队员去救火的时候，他身上穿那个防火衣。 对呀、 那个防火衣，他能够把所有的，包括你说的防晒、火的热量都隔绝在外面，他的身体里面是感觉不到那么热的，这个才是合格的。如果你感觉到热的，说明这个衣服没有把热量隔绝到外面，或者一些射线，比如说紫外线、红外线没有隔绝到外面，应该是质量有问题的。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龚老师对吗？ 这是两个问题，一个是防晒。其实还有一个，就回答你刚刚说的问题，实际上是透气透湿。实际上呢，一个是跟涂层有关，另外一个呢跟我们编织有关。现在的技术可以编织到什么程度呢？正好这个织物的孔隙，空气能够过，但水呢可能隔绝。所以就叫防水透湿。透气，防水透气。 哦，怪不得有很多皮肤风衣都是这么宣传的。 实际上都是宣传，所以你稍微有点雨啊，它还能防住，就你感觉好像它在上面能够滑溜下去。实际上就是根据这个纺织材料的编织技术，它就正好编织到这个程度。所以应该来说，现在科技呢已经引领了我们很多这个防晒技术。实际上不仅仅是说我们光说到的加些物质，实际上我们材料的革新，还有包括工艺的革新，都可以起到防晒。但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哈，我觉得在防晒的过程中，你肯定追求的衣服还得穿得舒适，还得美观。所以我相信婉乔选这件非常美观的肯定是基于这个设计，绝对不是基于你的防晒。 对， 晚上选衣服可会选了，每天都穿得漂漂亮亮的，可好看了，天生的衣服架子，是吧？ 我都不知道该接了，接什么话了？ 什么都不用接，我们接着再和大家来说这个事儿啊，关于防晒衣服的事情。在防晒这个衣服当中，我今儿呢也看了一点材料，它就有这样几个问题啊，它形成了两个派别。有人说衣服就是普通衣服的防晒性能跟它的颜色有关系，也有人说衣服的防晒性能跟它的颜色没关系，跟它的材料有关系。例如有人说黑色是一定防晒的，因为黑色是它能够吸收阳光，就阳光都吸到衣服里了，你穿着热它肯定晒不着你。说白色是不防晒的，因为白色容易透过光去，所以它就不太防晒。可不知道这个哪个说法比较准。 好的，为了解释这个问题哈，其实我们要稍微讲一点物理学对于光的理解。实际上我们看到的颜色是怎么来的呢？比如说我看到红色，但事实上到这个色彩这整体来看的话，是太阳光白光打上去，是红色的对比色，也就是它对叫做互补色被吸收掉了，我们才看到了红色。 红色留下了。 红色留下了。 对。 所以呢，以这样的逻辑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的色彩有两种，一种是剩下的颜色。另外一种是什么呢？就直接反光的颜色。 对。一种叫色素色，一种叫金属色。 没错。所以反光的就是 玉龙你说的金属色。 嗯， 那么我们就引导出我们古代有一个工艺叫做亮布。 嗯， 亮布 不知道听过吗？ 没有。 就特别特别亮的布是吗？ 俗称是亮布哈，但实际上呢它是在少数民族地区，以苗族、侗族这些在山区里面，实际上你说那是最晒的一个地方。 嗯 嗯 啊，那么他们怎么解决这个酷热又防晒呢？他就把这个棉布去浸泡了一些这个板蓝根的提取物，我们叫靛蓝。 板蓝根的提取物， 没错， 穿上以后不感冒是吗？ 还有别的功能，而且它有消炎的作用。那么同时加入一些牛胶、鸡蛋清，然后通过捶打几万次甚至十几万次反复捶打，这块布呢就打成了闪闪发亮。 把鸡蛋清打在上面就亮了是吗？ 嗯，它是一个连续工艺。 嗯， 就说涂上去马上捶打，捶打以后再晾晒，晾晒以后再捶打。 那这个反复捶打产生的效果是什么？ 产生效果就是产生了这种让它变成一个反光面。 反光面， 对，就是、 这就意味着这衣服可以防晒。 所以穿这样的亮布衣服，第一呢你很远就能看得到。 嗯， 第二个呢，其实这一定是千百年来劳动人民总结出来的。 嗯， 他穿着的衣服透气但有防晒，而且还很舒适。 哎，我觉得 棉的 这样的话，交警可以穿这种，因为首先他们白天执勤的时候可以防晒， 嗯， 晚上反光，还是就省得你穿那个反光背心了。 但是 如果真是这样的效果， 泡一身那个鸡蛋泡沫出来了， 吃一口饿了。 我们确实做过相关的实验，它好的这种亮布，它有一定的防雨性。因为它确实达到了这个相当于是特别结实的程度了。 嗯， 别看它是用鸡蛋清，但实际上它已经跟这个棉已经完全结合在一起了， 就渗入到那个棉的小孔 隙里面了。我们想象一下，我们的长城最早的粘接剂也是鸡蛋清。 哦， 对吧？ 对， 所以它已经到这个程度了。 但是您刚才这么说啊，听起来好像是就是云贵地区他们这边劳动人民的结晶。而且他们好像是纯手工打造的。 纯手工 造价应该也不便宜吧？ 所以现在我们正在想办法呢，就是说基于它的原理能不能用现代的工艺，我们把它学习再造出来。 嗯， 而且那个闪亮的这个衣服啊，其实在现在啊，我们把它放到时尚的这走秀里边都是非常耀眼的。 嗯，比如说什么漆皮啊， 没错，感觉特别像 舞台装。 舞台装 布灵布灵的， 一定要闪亮，而且女人们就特别喜欢布灵布灵的东西。 嗯， 是 推出市场一定会有卖点。 这几年 而且告诉他们还防晒。哇，赶紧我把这个项目推进起来。 还能消炎。 对，还能治感冒。 我们希望能够有所这个技术上突破，正在从事这方面研究。 你一定要用鸡蛋吗？ 正在考虑用天然的东西，但是用什么现在暂时保密。 啊， 也要泡板蓝根吗？ 其实板蓝根呢，现在因为已经可以人工把它做出来，但是分子结构啊各方面是一样的，性能也一样的。 嗯， 你像现在牛仔裤，它用的这个靛蓝呢，已经不是天然的靛蓝了，已经是人工合成的了。 对 啊，所以这个材料问题不是大问题，关键是工艺的再造和现代化的这种时尚开发。 嗯， 那么同时有回答那个玉龙你说的那个颜色的问题。 对 ，black or white， 对 哪个防晒？ 如果假设它是反光的话，其实它是对于防晒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能够防晒的，就它一定要具备反光的功能才可以。 如果你比如说我们黑的衣服，如果它是反光的话，其实它即使是黑，它也同样能够一定防晒效果。 嗯， 但是如果假设它是暗黑，也就是它能够吸热的话，那我们都知道物理学中的黑洞，就是把所有的光都吸过来， 对， 所以它的能量是很高的。 照您这么说，要是夏天穿黑的，不见得能防晒。 嗯，还是那句话，就是它的黑，第一，黑的元素成分是不是会吸热？ 大部分现在不都是穿棉的吗？你比如说一个棉 T 恤是黑的， 嗯， 我觉得这个肯定就穿起来特别难受，身上多热呀。 反正是防晒，关于这个颜色我没有太多研究，但是我听过这么一个说法，就是你体感有没有觉得凉快，穿哪个颜色最凉快？说呢，其实做了一个实验，如果你穿白色衣服，你是会感觉到好像凉快了，那是因为白色它有一定的反光作用，它吸到这个白色的这个里面呢会少一些，你体感就会觉得哎好像没那么热。但是白色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散热也慢， 没错， 就是它吸的慢，散的也慢，而黑色呢是吸的特别快， 它散的也特别快。而最好的颜色就是您穿的最凉快的，其实是红色，对吧？ 为什么是红色呢？ 就是大家做了一个对比实验，就是发现红色吸热可能会相对比较慢一些，但是它散热呢又比它吸热的时间快一些， 这是一个折中的结果。 哎，对，是这样的。 那龚老师您怎么看？ 首先哈，因为这个实验呢，我没有晚乔说的这个实验我没有完整看完过，但是这里面有几个参数我们要先给它明确，你是在室内做还是在室外做，你是在什么样的，因为光本身会发热，空气不或者你周围的环境温度，你是在30度、20度还是40度，所以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到这个实验。 哦， 你比如说在海南岛这样一个地区，可能你做这个实验跟我在东北在零下可能做的实验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我们建议呢，就是说今天我们只谈防晒，因为刚刚提到了实际上不是防晒本身了，已经到了这个 体感温度。 对， 那说到防晒，一开始讲的那个材料，多久之后会来到大家的身边，您觉得这个东西靠谱吗？ 我们非常希望哈，就是传统工艺的这种提升再造能够得到很多的认可，我相信只要有大众认可有需求的话，我们把它做出来的时间指日可待，因为我们已经基本上把这个传统工艺的流程，我带着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攻关小组呢已经克服了这个工艺上的问题，现在就是怎么能够给它放大。 我说的不是那个亮布， 你说哪一个？ 我说的是那个无 防晒的， 是那个在就是棉纤维当中， 它问题也一样的，就是说它的这个技术啊已经解决了这个实验室阶段，这个大家已经看到发布了，但是要到工业化的话，其实跟我们遇到问题是一样的。 哦，还有很长的 一个路，你的市场需求，你的价位，比如说我这个技术呢，我可能比现有的呢要贵80%，消费者能接受吗？ 哇，那肯定不行， 它还有调研呢。 那么 对， 如果一个小批量生产的话，它肯定是价格是 下不来的， 是下不来的。 所以就是您，包括您的同行在实验室里做出来的很多新鲜成果，这个最后能不能普惠大众，这事儿还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 所以现在鼓励创业嘛，所以我们也希望呢，就是我们非常鼓励我的学生，去用技术去走向创业。 而且做服装，你看这行业多好。有一个 Z 开头的品牌我就不提了，那个老板呢，按照那个福布斯的排行榜，常年在前10名之内。 就是稳居， 对，稳居，就名次无非就是第3啊、第5啊、第4啊，就大概都还是前5名的。所以服装还是一个很有前途的行业。 我现在就是很好奇，如果说这个永久性抗紫外线的这个棉纤维，它真的可以了，普惠大众我们也可以买到了，我怎么能知道这里加没加这东西呢？因为您刚才也说了，这个棉纤维其实你看我肉眼，我现在看我现在的这个身上的这件衣服，我都看不出来这个线头或者它织物的这个中间的缝隙，那我又怎么能知道它中间添了这个东西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大很尖锐啊，我 非常专业啊。 对，应该是质量监督部门要配合你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非常专业，而且这也是现在新技术推广的，我们现在建议呢，就很多新技术不仅仅是专利保护，还要进行标准的保护。标准呢是为了什么呢？一旦有了工伤或者是这种纠纷，它可以依据你的材料提供的检测标准去抽查，那么你说有检测是通过什么方法，你没有怎么去判断。所以从去年开始，咱们总理呢就提出加强国家的标准建设，其实这也是我们最近正在努力的，包括前不久刚出台的校服标准，这个我们上次节目也提到了，6月30号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第一个校服的标准。 你说到标准这事儿，又得回到那个防晒衣了。我今儿也是上网看了看很多关于防晒衣的说法啊，防晒衣这个东西就没有标准，很多商家都说我们家的这个防晒衣可以达到什么样的防晒，据说呢在防晒衣当中还有一个叫做 UPF 的标准，每一家对于这个 UPF 达到的指数都说不一样，说我们家这个50就够了，我们家这30就够了，有些家可能说60才能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大家也就觉得您这新技术是好，但是你这新技术 到底哪个是好用，哪个不好用，我们花了这些钱到底花的值不值得。我觉得这个呢，回头我们在节目当中除了跟大家多讲一些新技术之外，我觉得回头其实像您说的，比如说相关的政府管理部门设置了每个行业不同的标准，大家有相关的依据执行了以后，也会让我们买衣服的人更加放心嘛。 没错。 好了，今儿这期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光岩老师做客，也谢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收听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也谢谢美丽的晚桥，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以下时间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明天相同时间照亮新闻深处我们接着聊。 伫立在群山之间，春天里寂静的山仰望纯净的天空，相伴在美丽山水间，相伴着我们的喜悦，倾听千古的寂静，静默地望着雪山，时间在这一刻停止，在群山沉默的怀里，我是山之子。当太阳普照着世界，映红了我们的脸庞，我们是太阳之子。就在这美丽春天，看着你纯真的笑脸，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如雄鹰飞翔在蓝天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我们是自由的孩子，如此深爱这世界。 上次那事儿您看了吗？ 您收下，这是我们的一点 心意。您这么帮忙，这点帮忙。 这个事儿报我身上，您放心啊。 这回呀、您一定要收下。 这次真的靠您了。